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唐三正在计划如何除掉对他和小五紧追不舍的武魂殿魂圣时，发现他们又遇到了一位几乎可以要他们命的强敌，修为已经达到了恐怖的3万年的人面魔蛛。而更为恐怖的是，唐三竟然发现不了他的存在。他又哪里知道，人面魔蛛在实力达到万年之后，就会出现一个隐匿的特殊技能。他的这个技能不但能够隐匿自己的身形，同时也能够隐匿自己的气息，哪怕是精神力探测也能够屏蔽，这一点连大师都不知道。毕竟万年级别的人面魔蛛实在太少见了，这就是为什么他能够毫无预兆地出现在唐三和小五面前。显然他已经将唐三和小五当成自己的猎物了。此刻人面魔蛛左侧前方的两根蛛毛全力扫向地面，在刺耳的摩擦声中，令唐三和小五的身体瞬间倾斜，改变了前进的方向，划出一个极大的弧线，显而又显的没有撞上那张蛛网。但是他们面对的不只是一张蛛网，还有一只实力超过3万年的恐怖人面魔蛛。巨大的魔蛛悄然横移，已经等在了他们转移的位置处，四根极其粗壮的猪腿笔直朝着两人刺来。唐三的八蛛毛吞噬吸血效果就是从这人面魔蛛身上来的，他当然知道被这蛛毛刺中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就算身体再坚韧，他也绝对不敢与这恐怖的吸血长毛接触。这个时候，唐三滑动的身体借助下面的四根八蛛毛刺入地面，略微停顿了一下，上方的四根八蛛毛同时扬起，以蛛毛对蛛毛迎上了人面魔蛛的攻击。铿锵脆响中，唐三与小五的身体在巨大的冲击力作用下倒飞而出。 哥， 唐三在强烈的震荡下又喷出了一口鲜血，就算是他全盛状态，面对这样一只强大的魂兽也需要全力以赴，更何况此时剩余只有40%功力而已。不过那人面魔蛛也不好受，虽然他的蛛毛比唐三的八蛛毛要大，两相碰撞力量上唐三吃了亏，可在坚韧程度上却是外附魂骨八蛛毛占据了上风。这头万年人面魔蛛的四根蛛毛被开了四个小孔，竟是被唐三的八蛛毛给刺破了。唐三和小五被撞飞，这头人面魔蛛却没能追击，因为地面上蜂拥而起的蓝银草已经死死地缠绕住了他的身体，而他那先前与唐三碰撞在一起的四根猪腿上已经泛起了红蓝两色光芒，正在沿着猪腿快速朝着他的身体蔓延过去，那是冰毒与火毒的混合体。双方人面魔蛛的毒素能够相互抵消，可这唐三特有的属性却不是人面魔蛛能够轻易消除的。只见那人面魔蛛口中发出了一声极为尖利的笑声，巨大的身体用力地挣扎着，凭借着强横的力量，终于还是将身体周围的蓝银草撕开。但他并没有再向唐三和小五发起追击，显然是知道了厉害，体内一股股黑气翻涌，抗拒着那红蓝两色的延伸，快速弹起没入了树林之中。人面魔蛛是被唐三的冰火两毒吓跑了，但是这头人面魔蛛也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对于魂圣来说，500米绝对不是一个很长的距离，哪怕不是敏攻系魂圣，他们也能在极短的时间内赶过来。先前唐三和小五联手击杀了四名魂圣，已经耽误了不少时间，此时又被这头人面魔蛛阻挡，背后的敌人已经追了上来。蓝银皇换成了昊天锤，轰然巨响中砸开了那仅存的敏攻系魂师的攻击。唐三勉强稳定着自己被人面魔蛛震飞的身体，心中已是一片惨然，全身燃烧着烈焰的焰带着8名非敏攻系魂圣已经牢牢地将他和小五围困在了中央，所有气机全部锁定在他们身上。勉强用昊天锤挡住了那仅存的敏攻系魂圣之后，唐三也是伤上加伤，再次吐血。如果不是他的身体极其坚韧，在不断面对这种超出自己实力的冲击后，恐怕早就已经站不起来了。尽管他打通奇经八脉之后内力恢复的速度非常快，但再快也需要时间，从他点倒邪月发动突袭开始，又哪有一点时间给自己回气呢？此时的焰狠狠地盯视着唐三的脸， 从唐三出手的蓝烟皇还有暗器，他自然也认出了唐三的身份。正因如此，他心中对唐三才更加憎恶。5年时间过去了，那个曾经带给自己耻辱的少年已经变成了青年，而且原本魂力的差距也拉近了许多。一路追来，燕看到的是触目惊心的景象，先后4名敏攻系魂圣死在了唐三和小舞手中，更是有2个人已经化为脓水，死无全尸。 从小到大，身在最崇高的殿堂中修炼，也只有邪月和胡列娜才能与我相比。可这个混蛋却……娜娜竟然还对他一往情深。哼，今天不论如何，也要将唐三毁在这里。 好啊，你们怎么不跑了？ 既然你们愿意多送上几个垫背的，我为什么还要跑呢？ 此时唐三已经从被人面魔蛛阻挡后产生的绝望中挣脱出来了，哪怕只有一丝机会，他也绝不会放弃。一边和燕说着话，他一边拼命催动体内玄天功，快速地恢复着。剩余的全部9名魂圣听了唐三的话，同时心中一凛。尽管他们此时面对的只是一名还不到60级的对手，可他们心中却一点都没有轻松之意。20名魂圣能够好好站在这里的却只剩9个人，唐三的傲然挺立的身影对他们心里产生了一种无形的压力。他们都很清楚面前的唐三已经没有幸免的可能，可是谁又愿意去做那个垫背的呢？唐三已经杀了那么多人，临死反噬再拉上1-2个人也不是什么值得惊讶的事儿。因此这些魂圣们首先想到的是自身防御，一个个防御技能开始出现在他们身上。小舞的身高只比唐三低半个头而已，此时已是双脚落地，但却依然靠在唐三怀中。他根本就没有去看那些围住他们的敌人，完全将自己埋入唐三怀中，就像是要融入他体内似的。空气凝重的仿佛要滴出水来，唐三表面虽然平静，但体内的玄天功却在以一种近乎疯狂的方式催动着。能活着，谁愿意死？尤其是怀中还有自己心爱的小舞。尽管周围的敌人过于强大，但唐三无论如何也要进行着最后的拼斗，哪怕是一线生机，他也绝不会放弃。左手探出，昊天锤已经凭空出现在他掌握之中，八蛛矛靠下部的4根插入地面，唐三身体周围的蓝银草在蓝银领域的作用下，以极其惊人的速度疯狂生长着。 动手！ 是！ 就在燕刚刚开口的同时，唐三动了起来，他脚下疯狂生长的蓝银草突然如弹簧一般弹起，同时弹起的还有八蛛矛。在两股弹力的作用下，唐三搂着小舞的身体宛如炮弹一般朝着空中冲去。两人原本是被对方9人的气机完全锁定的，但在弹起的一瞬间，唐三手中昊天锤骤然向空中挥去，浓郁的白光宛如尖锥一般冲天而起。冰冷、残酷、森然、惨烈、庞大的杀气，浓郁的宛如有形之物，竟是硬生生地破开了9名武魂殿高手的联合锁定，推送着2个人的身体就那么朝着空中飞去。入地无门，4面8方被全部封锁，只有天空是唯一的出路。只是瞬间功夫，他就已经找到了最有可能突破的地方。对手之中，所有能够飞行的魂师都是敏攻系，而敏攻系五去其四，最多只有1名飞行魂师存在。魂师的攻击距离是有限的，只要能够支撑到逃入空中，他和小舞就很有可能冲出重围而去。杀神领域本身就是依附于昊天锤上的，在这个时候爆发出来，配合昊天锤的霸气，一举冲破对手锁定，同时也在杀神领域的影响下，唐三自身战意重新提升到巅峰，而追来的对手却会受到领域影响而修为下降。在这一刻，唐三所有的潜力都已经迸发而出，他知道此时对自己来说最危险的就是跃起后距离地面50米范围内的时候，在这个范围内他必将承受所有人的联手打击，如果不能撑过去，那么就是自己和小舞的死期。所以在跃起的一瞬间，他双手一托小舞腋下，猛地将小舞甩了起来。不论承受怎样的攻击，他都绝不会让小舞与自己一起承受。蓝银皇右腿骨产生的强劲推力推送着他的身体追向空中的小舞，同 当时唐三双手握锤，用力向下方轰去，这一下他几乎是用出了自己所能达到的全力。八名魂圣加上一个燕，在已经围拢的情况下，又怎么会让唐三和小五轻易逃脱？气息封锁突然被破，引发的自然是他们疯狂的打击。那名仅存的敏攻系魂师已经高高飞起，从侧面冲向空中，其他八个人八个魂技同时爆发。这一次武魂殿死了这么多人，如果唐三逃脱，他们罪责难逃。再加上唐三给他们的恐怖感觉，此时更是用尽了全力。一时间，所有人的攻击重心全部集中在唐三身上，而且除了实力不足的燕之外，他们都已经用出了武魂真身。武魂真身无疑会令魂力大量消耗，但也同样将魂圣的实力提升到了极限。到了这种程度，他们的攻击方式反而变得简单起来。七名魂圣同时由下向上攻击，集中的攻击力都是他们最纯粹的魂力冲击。一时间，七道强悍至极的魂力同时冲天而起，直袭唐三。这剩下的七名魂圣全部都是强攻系，如此集中七人武魂真身之力朝着一个对手发动攻击，哪怕是封号斗罗来抵挡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更何况已是大量消耗了魂力的唐三呢？ 不，哥！ 小五的平静终于被打破了，被唐三抛飞的一瞬间，他就已经感受到了不妙。眼看着自己瞬间远离唐三，他却什么都做不了，只能看着那些无数华丽的光晕将唐三吞噬。唐三自然知道小五的脾气，在甩出他的时候就捏了一下他的麻穴，令他无法施展瞬间移动来和自己一起承受。面对下方的攻击，唐三此时却变得极为冷静，哪怕是杀神领域也无法影响到他现在的情绪。杀神蓝银领域双领域同时最大程度的开启，强烈的白光释放而下，尽可能的削弱着这些魂圣的实力。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